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 接下来是本期这里是大兴的新闻提要。 4月8日0时起，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在全市正式启动。记者从大兴区卫生计生委了解到，全区共有254家医疗机构参与本次改革。那么这次改革中，药品价格、医疗服务都有什么新变化？改革后，医生和患者又有哪些切身感受？就请跟随我们走进大兴区的医改现场。 近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正式实施。根据奖励办法，公民举报间谍行为对侦破间谍案件起到重要作用的，最多可获奖励50万元，而诬告他人也将受到法律制裁。 每天在河畔散步骑行，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放松心情锻炼身体，这对于很多市民来说将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新途径。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17年北京将新建近500公里的绿道，其中滨水绿道占据了8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4月8号0时起，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在全市正式启动。记者从大兴区卫生计生委了解到，全区共有254家医疗机构参与这次改革。那么这次改革中，药品价格、医疗服务都有什么新变化？改革后，医生和患者又有哪些切身感受？就请跟随我们走进大兴区的医改现场。早上9点，大兴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电子显示屏上关于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的信息滚动播出，十多个挂号缴费窗口前的队伍如往常般秩序井然。健康大兴的医务志愿者穿梭在候诊人群间，发放着医改新政宣传手册。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马秀华介绍，为了本次改革，大兴区医院的信息系统已经在今日0时准时切换。患者除了可以在挂号缴费窗口看到明显的费用报销提示标志外，新增设的医事服务费项目也可以在就诊凭证收据明细中清晰地看到。据了解，这次医改新政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将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4月8号上午，大兴区人民医院挂号窗口前，患者杨先生告诉记者，我是持医保卡挂号的，付了10元的医事服务费，相比之前的2元挂号费确实贵了些，但是可以接受。杨先生挂的是心内科普通门诊号。 根据官方发布的医改方案，持医保卡就医，3级医院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为50元，知名专家则为100元，二者报销金额均为40元。2级医院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为30元，报销金额为28元，知名专家则为90元，报销金额为30元。1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为20元，报销金额为19元，知名专家则为80元，报销金额为20元。 杨先生表示，这样看来，去社区拿药看病还是很划算的，毕竟医事服务费只有1元。本次北京医改的一大变化主要体现在药品价格上。方案规定，取消公立医疗机构15%的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患者张女士乳腺癌手术后需长期服用伊美西坦片。她告诉记者，医改前一盒药的价格是487元，医改当天拿药的收据上价格显示为316.31元一盒，药品价格降幅的确很大。在大兴区人民医院采访中，还有不少患者表示是特地选择医改首日来拿药的。患者汪全友告诉记者，2年前我查出有心脏病、高血压、头晕的症状，每个月都要吃800多块钱的药，这次医改我也关注好久了，特地今天过来拿药，看看药价到底降了没有。 根据汪先生提供的收据显示，这次拿药共花费611.9元。汪全友算了一笔账，这一次就便宜了200多块钱，每个月都如此的话，那一年下来也能省下不少钱。这次医改强调要坚持改革与改善同步进行，改善医疗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群众看病就医的必然要求。经过前期不断的尝试，近期的调整改善，大兴区多家医疗机构在这次医改中，从提高患者就医满意度出发，营造了人性化的服务环境，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就医新举措。记者在大兴区人民医院看到，设立了门诊综合服务台和后勤一站式服务中心，通过咨询、投诉、随访等一站式服务畅通诉求渠道，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医院标志清晰统一，主体建筑采用楼号标志，楼内采用主体建筑分层标志、楼道小脚丫的形式，引导患者准确及时就医。各楼层设置收费药房、检验等医疗辅助科室，增设缴费和化验单打印自主机，实现同楼层就诊、同层检查、同层缴费，使患者就诊流程更加便捷。医院诊区公共卫生间增设洗手液、挂钩等公共物品，为患者提供便利。在亦庄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区门急诊及下设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针线盒、老花镜、纸笔等便民服务，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陪检等服务。医院还开展了全科诊疗预约就诊新模式，对签约患者进行预约，患者在享受优先服务的同时，还能够与签约医生形成固定关系，与同仁医院南区建立了医联体合作关系，为符合病情需要的患者及时转诊到同仁医院，减少了患者去大医院排队挂号的时间。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正式实施。根据奖励办法，公民举报间谍行为，对侦破间谍案件起到重要作用的，最多可获奖励50万元，而诬告他人也将受到法律制裁。据介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交往明显增多，出入境人员逐年递增，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对势力也借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还有一些人出于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可乘之机。北京作为首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覆、分裂、破坏和窃密等活动的首选地。基于以上原因和背景，反间谍侦查工作急需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广泛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构筑起反间防谍的钢铁长城。市民若发现或知悉间谍行为线索，目前可通过3种形式举报：一是拨打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二是通过信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邮寄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邮编10074零。 三是直接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在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九号有专人接待。 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经过核实后，将根据该线索的作用、效果等进行评定，分三级进行奖励，分别给予10万至50万元、5万至10万元、1万至5万元奖金。举报人可自接到奖励通知日起90日内，凭本人身份证明直接领取，也可委托他人代领。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在查证、宣传、奖励等工作中，不得披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38条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下列行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职务的，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现实中有很多间谍活动，比如外国间谍情报人员到我国进行非法测绘、拍照等，很多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举报发现的，甚至是被人民群众扭送到司法机关的。今年1月，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渔民张某在我国黄海近海海域捕鱼作业时，捞获一个不明装置，上面有清晰的外文文字。其朋友万某获知情况后，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即刻向国家安全机关电话举报。国家安全机关立即派员带回可疑装置，并进行技术分析，发现该装置为国外制造和使用的间谍专用器材，正在搜集我有关数据。举报人获得国家安全机关重奖。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每天在河畔散步、骑行，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放松心情、锻炼身体，这对于很多市民来讲将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新途径。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17年北京市将新建近500公里绿道，其中滨水绿道占据了80%。根据市绿道建设总体方案，北京市规划市级绿道总长度约1240公里，通过2014年至2016年的建设，已完成绿道约710公里，为市民提供了绿色宽敞的线性慢行空间。在已建成的健康绿道中，最受市民欢迎的是中心城区的滨水型绿道。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计划新建的绿道里，滨水绿道占到了80%。2017年将重点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道和城市滨水绿道，包括重要通道生态游戏带建设工程1期、小月河绿道、清河绿道、北小河健康绿道、亮马河健康绿道、精密引水渠绿道、房山南水北调等项目，总长度约500公里。这些项目重点围绕中心城和城市副中心的主要河流水系，打造更多的城市滨水绿道，使两个片区的绿色廊道相连接。 其中城市副中心绿道长约150公里，重点建设环绕城市副中心边界的环城油气环绿道、潮白河、凉水河、萧太后河、通惠河等河道流域，以东郊森林公园为主要依托的森林休闲环绿道，以及湿地体验环中凤岗简河沿线部分绿道，精密云水渠绿道横跨海淀、顺义、昌平、怀柔、密云5个区，总长度约134公里，是全市规划最长的滨水绿道。海淀、顺义、昌平段力争实现年内开工建设，怀柔和密云2区项目计划2018年启动实施。根据市绿道建设总体方案，北京市规划市级绿道总长度约1240公里，通过2014年至2016年的建设，已完成绿道约710公里，为市民提供绿色宽敞的线性慢行空间。在已建成的健康绿道中，最受市民欢迎的是中心城区的滨水型绿道。 本台消息，日前，消费者张先生在华联万柳购物中心店购买到几袋新家园牌烤蘑锅吧，发现每个包装袋上都有2个生产日期，较早日期有被擦拭过的痕迹。该超市值班经理称，经厂家回复，该批次的食品非供给华联的商品，而厂家却告知未接到超市反馈，调查后回复。律师就此指出，食品双生产日期属于涉嫌虚假标注的违法行为，若无法确认责任，消费者可向超市、厂家要求赔偿。张先生告诉记者，幸好留心看了一眼，一个食品上竟然有2个生产日期。3月6号，他在华联万柳购物中心店购买了6包新家园品牌的烧烤风味烤蘑锅吧。就在结账后，站在收银台外核对商品时，他无意中发现食品包装袋上有蹊跷，本想检查一下食品过没过期，却看到袋子正反面各有一个生产日期。随后他查看了购买的所有该品牌的锅巴，发现情况如出一辙，连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都不规范，让我们怎么去相信食品的质量？张先生立刻来到超市服务台反映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相关领导反映情况。为避免扯皮，他将商品留在超市，至今却没等到说法。日前，记者在华联万柳购物中心店见到了张先生所购的烤蘑锅巴，经查看，每袋食品的外包装上确实存在2个生产日期，正面日期为2016年12月8号，背面中部则有2016年12月18号字样。时间较早的日期显然有被擦拭的痕迹，不过擦拭并不彻底。对此事，该超市值班经理向先生经询问后表示，超市已与厂家沟通，他们说这批次食品并非给华联供货批次，换句话说，这些应该不是我们的产品。但对张先生未将食品拿出超市并还有购物小票的情况，向先生称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随后，记者又致电烤蘑锅巴厂家内蒙古美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区域负责人贺先生，他说，我们的食品应该不会有2个生产日期，目前还没有接到超市反馈。对方听到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吃惊，表示会立刻向超市了解情况，调查后回复，但截止发稿，记者未得到回应。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区食药监局了解到，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食品药品等有问题，可通过拨打食药监管部门12331举报电话进行举报或投诉。2017年，区食药监局进一步细化了投诉举报工作流程，确保每件投诉举报都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时限办理，并指派专人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台账，定期对办结案件的归档情况跟踪督查督办。同时，为有效应对全区范围内出现的大量相同产品的投诉举报，区食药监局实行稽查大队联合法制部门，统一协调相关业务科室和各食药所具体办理的投诉举报处理机制。 2017年第一季度，食药监局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案件1301件，其中食品类1247件，药品类22件，保健食品类13件，医疗器械类7件，化妆品类6件，其他类6件。通过12331举报热线受理20件，涉及各类超市、餐馆98家次，已查处办结11件。 本台消息，近日起，滴滴快车在京引入分时计价模式和新计费标准，调高起步价，降低非高峰期单位里程费用，提高早晚高峰用车费用。对市民来说，最为直接的影响是短程打车费用增加，单车、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显得更为划算，非高峰期打长途车费则有所下降。随着网约车正式落地时间逐渐逼近，网约车平台开始探索分时计价等新型计费方式，削峰填谷，调节不同时段司机乘客之间的供需矛盾。起步价10元变13元，短程出行打车不划算，总共打车里程2公里，司机却跑了2.5公里来接你。去2公里外的超市买菜、买酱油也要打个快车，反正饭回篮也只需要掏10块钱。过去不少网约车重度用户或者经常历经这样的场景。昨天起，滴滴快车最低消费从10元改至13元，打车一族的心理也产生了微妙变化。涨出来的3元钱都够骑3辆单车了，打算给手机里多装2个共享单车的 APP， 以后去地铁站还是骑车吧。 对于计价方式的调整，快车司机金师傅拍手称快。以前总共1-2公里的活，我跑3公里去接客人，路上还堵车，半个多小时跑下来才拿8元钱，油都烧了不少，真是谁拉短单谁倒霉。乘客端起步价改为13元后，司机每单拿到手的钱从原来的最低8元涨到了11元。滴滴解释，最低消费额上涨3元，正是为了解决金师傅反映的这类问题，优化资源，利用效率。举例来说，从国贸前往大望路不到3公里的路程，往往只是地铁一站地的距离，如果选择打车，很大程度上会遇到堵车时间比行驶时间还长的情况。对于司机来讲，接驾时的空驶距离大于订单里程的现象屡见不鲜。起步价调整为13元后，能够通过市场价格疏导短程订单，鼓励短程用户采用公交、地铁、单车方式出行，并减少司机空驶，释放的时间可以满足更多用户的打车需求。 近日，从双井打车到亦庄京海路附近的小梁发现，他经常打车的同一时段路程，昨天所付的车费竟比往常少了好几块钱。18公里左右的路程，往常都是45元左右，今儿只花了41元。小梁说，原来滴滴昨日计价方式调整后，虽起步价上升，但单位里程费从每公里1.8元下调0.2元至1.6元，使得中长距离打车费用有所降低。不过在早晚高峰、凌晨或深夜等一车难求的时间段，人们打车将会比以前更贵。根据滴滴3月份北京地区不同时段快车打车的成功率数据显示，市民通过滴滴快车打车成功率最高的时段为白天10时至17时，平均成功率在83.2%，最低为21时至23时，平均成功率仅为54.1%。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用户叫车需求无法被有效满足，供需明显失衡。因此，为了缓解高峰期的出行供需矛盾，此次价格调整，日间快车的整体均价略降，而在早晚高峰期和夜间的时长费则从此前每分钟0.5元涨到0.8至1元。不少有加班或者夜生活习惯的人发现，晚上21点前后打车难问题也十分突出，有些人甚至放弃手机叫车，改为路边扬手招出租车。 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北京公司大多数都有晚上9点后打车可以报销的规定， 加上大多时间晚间社交饭局都在21时以后结束，打车需求猛增。与此同时，这时段恰恰是许多司机收车回家的集中时段，需求上涨，运力下降，使得21时到23时形成了一个交通晚高峰，这一时段的打车成功率甚至低于早晚高峰。为了应对这个独特的夜高峰，在这次分时计价中，滴滴将时长费用上涨，夜间时段范围提前了2个小时，从而鼓励司机晚间出车，提升运力，疏导缓解出行需求。拼车将获得系统优先派单，叫不到车可以试试拼车。夜晚10点，市民郭先生加完班准备打车回家，为了早点到家，他选择不拼车，等待2分钟后却没有司机应答，尝试着点了拼车并重新叫车后，同一段路程郭先生发出的订单却在10秒钟内得到了应答。据了解，为了鼓励绿色出行，提高叫车成功率，平台开始利用技术手段提高拼车的成功率，用户使用拼车会获得系统优先派单。此外，如果用户在时间上并不着急，选择拼车除了能够跟拼友分摊车费，拼车采用一口价的计费方式，不会因为堵车而造成车费变高。 本台消息，近日新媒体产业基地参加北京市战略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授牌暨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培训会，在众多申报单位中，新媒体产业基地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唯一一家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近年来，基地大力发展文创及科技产业，逐步发展以数字媒介、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数字电视、手机媒体、互联网媒体等新兴媒体业态，集聚了包括新华网、央广购物、北京融商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易时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互联网技术及电商企业在园区发展，并依托重点骨干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扶植优势产业，利用孵化器以及平台的聚集作用，吸引主导产业上下游的相关产业链企业进入园区，逐步形成星光影视园、华商创意中心、创意工厂等影视制作、电子商务全产业链园区，促进产业的内生式可持续发展。为了更好促进园区企业的创新发展，基地积极为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相关负责人表示，被认定为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后，基地将依托相关政策，为基地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扶持和交流合作机会。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浪漫要坚守， 喜欢你偷瞄着我， 人生是一段